1月25日讯，而且大家注意英语中的这个破折号在翻译的时候都是有语义的，我们要译作冒号，因为英语中的破折号或者是冒号都起到了一个解释说明或补充说明的作用。好了，然后看市警察局星期天，大家你发现这个语言是多么的简练， City Police 市警察局 Sunday 星期天 Arrested 抓捕了谁谁谁。新闻英语讲究的就是这种 concisement cadence，抑扬顿挫，错落有致，而且非常的简洁。市警察局星期天逮捕了前任市长 Richard Weekly。 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别理解成 Richard 是人的名字， Weekly 是一个星期逮一次，是吧？不是这个概念。好多，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提到的话，有好多同学会认为，哎呦，一个星期逮一次这个市长，这个 Weekly 不是一个星期一次，是人的姓氏叫魏克莱。这里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动词就是 arrest，逮捕某人，它在作为名词使用时，我们其实依然可以表示某人被捕， somebody is on arrest。 好了，然后我们接着再看 on a long list of corruption charges， on a long list of what 汉语要译作一大堆的什么什么，以一大堆的什么什么的指控。所以说呢，以一大堆一系列的这个贪污的指控逮捕了他。 Weekly, holding his hands in front of his face, refused to speak to reporters as he was taken into the city courthouse. 嗯哼，好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被捕的市长 Weekly 他的动作。Holding his hands in front of his face, 大家把这一部分下划线，这是一个现在分词短语做伴随状语。Refused to speak， 他一边拒绝说话，一边所做出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举起双手遮住脸部。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Hold one's hands in front of one's face， 举起双手遮住脸部，意思就是说不能让记者拍到，或者不能让新闻媒体去曝光。他也知道很丢脸。他一边堵住自己的脸，一边呢拒绝 speak to reporters as he was taken into the city courthouse. Refuse to do something， 拒绝做某事。这个拒绝呢，那我又得多唠叨几句了。拒绝在英语中它是分为文体的，大家很熟悉的 refuse， 它是一个中性文体，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既没有情感也没有什么什么，是吧？但是在英语中，如果我们要表示这个非常严厉的拒绝，非常不给人面子，这个厉声拒绝，则要使用Turn down to do something， 言辞拒绝做某事，是吧？当然有时我们说有些人呢教养好，希望很好，会婉言谢绝做某事，委婉的拒绝。委婉的拒绝时呢，我们则要使用动词 decline， 就是下降这个动词， decline to do something， 拒绝做某事。好了，所以说呀，当他被带到这个市法院的时候呀，他拒绝和这个记者呢进行交谈，所以 be taken into 表示被带进什么什么地方，被押进什么什么地方。但是有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这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短语，表示被考虑。 The arrest came after a 19-month official investigation of numerous offenses during Weekly's administration. 好了，我们倒着来看吧，先看这句话的状语部分。During Weekly's administration， 下面大家记好这个固定的短语 during one's administration。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要把它译作在某人执政期间，在某人就职期间。 During one's administration， 在某人就职期间。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in one's office time， 注意要用名词 office。In one's office time， 在某人任职期间，在他任职期间呢，他都做了什么？好了，在他任职这个期间呀，人们对他任职期间要进行了一个长达19个月的 official investigation。我们都知道 investigation 表示的是这个调查， official 往往是指官方的或者叫正式的。对他任职期间的这个所作所为啊，进行了19个月的调查，于是就给他逮捕了。但是你们注意，英语中这个行文规范和汉语中的一点都不一样。19个月的调查之后逮捕了他，英语中则要表述为逮捕来自于什么什么之后 ，the arrest comes after something， 表示什么什么之后被逮捕。大家注意这种固定的句型结构。 Attorney for Investigating Committee Robert Renner told Newsmen that Weekly had abused his power to give government contracts to his friends and business partners. He entered 50 names on city payrolls and simply collected their salaries. A large amount of government funds went to him and his friends.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第一句。下面我们看啊，调查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这个代理律师啊 ，Robert Runner。Robert Runner， 我们上一次呀、啊、讲到了这个专有名词要加同位语解释说明，这次呢，这个解释性的语言呢反倒跑到了前面，都是一样的。To the newsman that newsman， 大家下划线，所谓的这个 newsman 新闻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采访记者，是吧？出去采访的记者，告诉了这些采访的记者，告诉了他们一个怎样的事实呢？那就是。Weekly had abused his power to give government contracts to what? Abused one's power to do something. 汉语要译作做某事犯了渎职罪。好了，他是做什么事犯了渎职罪呢？把一些政府的合同给了他的朋友以及 business partners。Business partners 一般我们这个怎么来理解 business partners？ 我们还不要直接翻译成什么啊、商业上的这个伙伴，其实就是指我们所谓的这个合作伙伴、生意伙伴，或者叫这个一般汉语中就译作合作伙伴吧，是吧？所以说看来呀、啊，这个人。确实在他就职期间有一些暗箱操作，所以被发现了。He entered 50 names on city payrolls. 好了 ，enter 在这里呢，我们倒不一定非翻译成这个进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一般呢 ，enter 加上名字表示把什么什么样的名字列在了什么什么里面。现在啊，他把50个人的名字列在了什么什么地方。我们在看状语之前呢，我们还是有必要解读一下动词 enter。它在作为及物动词时，除了表示走进某地之外，在本课呢，它表示了把谁谁谁的名字加了进来。但是 enter 依然可以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那就是报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学过的 enter up for 加上一个名词，表示报名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好了。这个 city perils 这里就是指这个市政府的薪水单，也就是说这个造假呀，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这些犯罪分子造假的手段呢依然是有的，所以看来他确实是古已有之，早就有先例了。然后呢只是 collect their salariesCollect series collect 这里呢，大家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收集，而是 collect something 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据为己有，把什么什么东西据为己有 collect something。 除此之外啊，大家注意，如果我在 collect 前面加一个动词前缀 re recollect， 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重新收集，而要理解为回忆回顾。这个 collect something 在这里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把某物据为己有，把别人的这个薪水呢据为己有。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挺恶毒的一个人，他在市政府的这个应该领工资人员名单上呢多加了50个人，他就把这50个人的工资全都收走了。所以我们说呀，这种行为呢怎么说呢，应该得到全社会的这个批判，所以说他这是一个典型的贪污的案例。 Runner charged Weekly and more than 40 other city officials were guilty of a wide range of offenses that netted them more than $150 million in his 16-year reign as mayor of the state's fourth largest city.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这一段。Runner charged Weekly.Charge somebody. Charge somebody. 其实在这里我们千万别翻译成这个法官 Runner 要收他的钱了。这个 Runner 在这里呢，我们要把它charge 要理解为起诉某人，投诉某人。下面大家记好它的一个固定的用法，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表示以什么什么样的名义啊起诉某人。除此之外呀，我们也可以使用动词 accuse。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以某事的名义起诉某人，是吧？所以此时呢 ，Runner 起诉了 Weekly 和其他的40多位 city officials。City officials 表示的是市政府的官员。好了，那么这个其他40多名这个官员都犯了什么罪呢 ？Were guilty of a wide range of offenses that what be guilty of 都犯有什么什么罪？是吧？哎，比如说这个，他在担任本州第四大城市市长的16年间，犯了大量的罪行。好了，他这个犯的大量的罪行是什么呢？注意，大家标一下 that 引导的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 offenses， 而前面的 a wide range of 则是一个具体的量词，表示大量的。这个大量的罪行呢，比如说呢，他这个捞了多少钱呀？他捞了这个1亿5000多万美元，是吧？犯了大量的罪行，所以说在美国这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了。 He really was a king of corruption, Rainer said. 最后一句话 a king of, 大家标好，这是一个典型的 ironical, 希腊的讽刺。好了，他确实是一个贪污之王，给他加冕为一个国王，贪污之王。 嗯，好，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和犯罪相关的一些表达。 好了，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用什么什么样的罪名来指控某人。除此之外，也可以使用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那么另外呢，表示这个犯罪的形容词 guilty， be guilty of 犯了什么什么样的罪，而和它相对应的 be innocent of 表示无罪的。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next time.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们，非常欢迎您又来到了我们日语300句系列广播讲座中。皆さん、おかわりなく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ヨレです。 你们好，我是和田。また日本語300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今天我们终于走到了我们倒计数的最后一天，日语300句的最后10个句子，也就是第30课，辞行与送别会。おひまごいと送別会。 帰国する前に周りの友人に別れの挨拶をするのは礼儀です。それに友人が送別会をしてくれること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の時に使う日本語を今日は勉強してまいりましょう。 臨別之際、向朋友们道別是应有的礼节。我相信待了这么一段时间、你一定想用对方的语言来表达你臨別的心情。下面我们先来看单词。 おひまごい、おひまごい。 おひまごい、告别、辞行的自谦说法。 滞在中、滞在中、 滞在中、在什么什么逗留期间。 すっかり、すっかり、 すっかり、全都完全。 支度、支度、 支度、收拾、整理、准备。 楽しみ、楽しみ、 楽しみ、盼望、期待、以什么什么为乐。 道中、道中、 道中。途中、旅途之中。 ご無事を祈る、ご無事を祈る、 ご無事を祈る、祝愿平安、祝愿顺利。 チャンス、チャンス、 チャンス、机会、良机。 思いつく、思いつく、 思いつく、想出、想起、想到。 送別会、送別会、 送別会、送別会、欢送会。 今日は最後の学習ですから、単語もぐっと少なくなりました。次に一度、一緒にセンテンスを聞いてみましょう。 也许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学习，单词也特别的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遍句子。 今日はおひまごいに上がりました。 用事があって一度帰国するつもりです。 2、3日のうちに出発したいんです。 日本滞在中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荷物はすっかり支度ができました。 またお会いでき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 道中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ます。 この機会を借りて一言ご挨拶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中国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わざわざ送別会を催して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皆さん、いかがでしたか？次にもう一度センテンス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都是学过的老句型、我想应该听懂了不少。下面我们再来仔细看一遍。 今日はおひまごいに上がりました。 今日はおひまごいに上がりました。今天我特意来向您辞行。另外、开始道别后、你还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简单的说明。例如、 用事があって一度帰国するつもりです。用事があって一度帰国するつもりです。 用事があって一度帰国するつもりです。因为有事、所以打算回国一次。 2、3日のうちに出発したいんです。2、3日のうちに出発したいんです。 2、3日のうちに出発したいんです。我想2、3天内就動身。我们再听一遍这三句话。 今日はおひまごいに上がりました。用事があって一度帰国するつもりです。2、3日のうちに出発したいんです。 无论你是短期离开还是就此归国、从日本的礼节出发、一定不要忘了向对方表示你的谢意。 日本滞在中、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日本滞在中、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日本滞在中、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感謝您在日本逗留期間对我的多方照顾。 荷物はすっかり支度ができました。荷物はすっかり支度ができました。 荷物はすっかり支度ができました。行李一切都准备好了。 またお会いでき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またお会いでき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 またお会いでき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这是一句日本人在和人分别时经常使用的表达法，意思是我盼望着我们再见面的一天能早日到来。那么和中国人一样，对方也会向你道珍重的。 道中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ます。道中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ます。 道中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ます。祝您一路平安。我们再听一遍这几句话。 日本滞在中、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荷物はすっかり支度ができました。またお会いでき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 道中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ます。 この機会を借りて一言ご挨拶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この機会を借りて一言ご挨拶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この機会を借りて一言ご挨拶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讲几句话。如果是欢送会，从这句话也可以开始你的临别赠言。 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中国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中国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中国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有机会的话，请一定到中国来。这句话可以充分表达出你不愿意和朋友分别的心情。那么最后不要忘了对专门为你举行送别会的朋友们表示你的感谢。 わざわざ送別会を催して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わざわざ送別会を催して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わざわざ送別会を催して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承蒙特意为我举办欢送会，十分感激。让我们再听一遍最后三句。 この機会を借りて一言ご挨拶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中国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わざわざ送別会を催して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臨近分別、我知道大家的心情不太好、但如果不把今天的内容学好、不能表达出你的心情、我想你的心情只会更糟。好、下面我们说着汉语、再把今天的十个句子回忆一遍。今天我特意来向您辞行。 今日はお暇ごいに上がりました。 因为有事、所以打算回国一趟。 用事があって、一度帰国するつもりです。 我想两三天之内就动身。 二三日のうちに出発したいんです。 感谢您在日本逗留期间对我的多方照顾。 日本滞在中、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行李一切都准备好了。 荷物はすっかり支度ができました。 我盼望着我们再见面的一天能早日到来。 またお会いでき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 祝您一路平安。 道中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ます。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讲几句话。 この機会を借りて一言ご挨拶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有机会的话，请一定到中国来。 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中国に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承蒙特意为我举办欢送会，十分感激。 わざわざ送別会を催して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かがでしたか？言葉からも日本人の気持ちや習慣がわかりますね。日本人の習慣や気持ちがわからないと、日本人と真の友人にはなりにくいでしょう。そしてまた、日本での生活も成功とは言え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从语言我们就能了解到日本人的为人。只有当我们和他们同与他们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了，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就此分手了，因为我们还专门为您制作了一个告别会，就在下一讲，可千万别错过了。それでは皆さん、次回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下次再见。皆さん、さようなら。